绝情出卖所有爱情，好梦一下子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。那么多年的遗忘心闭紧了眼睛，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的风